爱绿色的声音，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春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棒儿边。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下午仍是晴朗的天气，光照充足，大气扩散条件好，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只是气温较低，天气比较寒冷，外出的朋友要注意防寒保暖。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功传》。 劳人不负孟君天，古调新声忽并传。广作微音真入圣，深登永夜欲通禅。秋江冷沁迷离月，紫塞横飞芒砀烟。不辨中怀哀乐意，银魂长绕四条弦。这首诗是启功先生写的一首听杨军大军弹琵琶，就是咱们国家呀，有一位非常有名望的音乐家，就是杨大军先生。他这个琵琶弹的是最好。那么这首诗呢，就是启功他听完杨大军弹琵琶之后，有感而发写的这么一首诗。那么这首诗里边呢，可就是把杨先生这个弹琵琶的这个绝技呀，描写的淋漓尽致。尤其呢是这个意境，您看，广作微音真入圣，深登永夜欲通禅，就是听这个琵琶呀，都有了通禅之意了。啊，进入到这么一个境界了。那个老和尚啊，您都知道啊，入定通禅呢，他得坐在那儿和入定，哎，这才能够参修正悟，触发他的禅机。那么启功呢，他说这个杨大军弹琵琶就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可想而知，这位杨先生这个琵琶那弹到一定水平了。几句闲言勾开呢，咱们书接上回，接着给您说这段启功传。那么上文说，咱们说了启功的祖上弘昼跟弘历是亲兄弟，但是两个人呢，由于出生相差了一个时辰，那么一个就成为了皇帝，另外一个呢就被封为了亲王。那么两个人的命运呢可就截然不同了。那么启功先生呢，在《口述历史》这部书里边，除了写他自己的身世之外，也写了很多其他别人的事情。那么接下来这几回书啊，恐怕我就要给您讲讲乾隆还有和亲王 还有太后、和珅这几位之间的故事。这个启功写得非常的好。当然了，后文书咱们还要介绍几位，比如说启功写他的老师，写陈元先生，包括写到啊齐白石等等等等这些个文化界的名人，那都是引人入胜，非常的好听。得了，我呀先给您说这个乾隆还有和亲王。在这个清朝啊，有这么一个制度，就是某位后妃啊，她要生了孩子，她自己不能抚养，自己亲生的孩子自己把他带大了，这个不行。那么怎么办呢？就得交给啊另外一位后妃去抚养。过去啊，我们一说皇上，皇上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他媳妇儿多了。那么这个媳妇儿生了孩子，干嘛不让亲妈养，让别的妈去养呢？这里头啊，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避免呢，这个亲母子，他的关系过于亲密，他们俩人联合起来有所企图，当然最大的企图就是谋求这个皇位。那么这个事情呢，是皇室当中和这个皇帝最忌讳的事，所以为此呢，也不惜割断啊母子之间的血缘亲情。那么这个和亲王呢，弘昼是雍正的耿氏妃所生，后来呀，这个耿妃呢被封为了裕妃，地位相当高啊，可以说在诸妃之上。死后呢，被尊为了纯雀皇贵妃。那么弘昼呢，不能让耿氏妃抚养，让谁抚养呢？哎，您听啊，这点有意思。抚养他的恰恰的是弘历的妈，就是日后的乾隆他的生母。在雍正的时候呢，他是这个喜妃。可是乾隆继位以后，也秉这个雍正一命，这个喜妃呢就尊为了孝圣宪皇太后。乾隆呢可不是跟着他长大的，乾隆呢生下来以后又让别的啊嫔妃去抚养。您想啊，这个人的感情啊是复杂的，哎，当妈的呢没有不爱自己的亲生骨肉的，但是呢他对从小带大了的这个孩子呀，他也会产生深厚的感情。而且他那个亲儿子呢，他自己他没带过，对这个没有亲自抚养过的孩子，那么感情上反而啊有点隔阂或者疏远。这乾隆的这个亲妈呀，哎，他就是这样的人。你别看他不是和亲王弘昼的亲妈，但是从小呢他把这个和亲王给养大了的，他对这个弘昼的感情啊特别的深，而且他喜欢的，他喜欢弘昼的这个程度啊远远的要超出他这亲儿子弘历，就是后来的乾隆。那么乾隆呢，他长大成人以后啊非常了解这种感情， 和这层关系。特别是当他当了皇上以后，那可以说呀，对自己这亲妈呀，是时时刻刻加以提防。那位说，这当儿子的老提防自己亲妈干嘛呀？哎，他当了皇上，他这亲妈可就是皇太后了。您要知道，皇太后那在清朝来讲，那有很大的权力，甚至是废立大权，这可了不得了。大伙儿都熟知啊，清朝啊，一头一尾有两位太后，那都是垂帘听政，大权在握。虽然他不是皇帝，但是实际行使的是皇帝的权力，他比皇帝权力还大。一个呢，就是这个孝庄皇太后，一个就是慈禧。而且您要知道，这个满洲人呢，他这个家长，一家之长啊，就是这老太太。这个我们看《红楼梦》，您各位就能看出来。您比如说《红楼梦》里边，荣宁二府的一家之长，实际的这个领导者就是老贾母。那么曹雪芹先生呢，写到过年的祭天，这个祭天就是由老贾母带领全家而进行的。实际呢，这个生活写的就是清朝旗人满族人的生活。因为曹雪芹呢，他就生活在那个年代，他写的好多的事情呢，都是旗人的生活习惯，这一点呢尤为重要。所以这个太后的权力呀，那是相当的大。您琢磨琢磨，他又不喜欢乾隆，他又喜欢弘昼，就是和亲王，所以这乾隆就担心呐，这个太后哪天他跟这和亲王俩人，哎，一商量好了，就许把自己给废了。这他不得不采取啊，极为谨慎的，啊，周密的策略和办法。他得想办法防着。那么，在这个防着他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的同时呢，另一方面，他对他这亲妈呀，那是十分的恭敬，晨昏定省，在这个礼仪上那是格外的尊崇了，甚至于啊，大兴土木。干嘛呢？他盖了一个大报恩寺。您听这名字啊，大报恩呢，那报谁的恩呢？报谁的大恩呢？就是报他妈的皇太后。哎，这个我盖这么一个庙干嘛呢？给老太后我做寿。那位说，我们到北京，我们没瞧见这大报恩寺。这大报恩寺啊，不在城里，在这个颐和园。您现在您要到这个颐和园，哎，您就能找着这个大报恩寺这个旧址了。而且他走哪儿啊，都带着老太后。乾隆不管上哪儿，都带着太后。那干嘛呀？那表面上让大伙儿瞧啊，就是母慈啊，子孝。哎，我呢时时刻刻侍奉在太后的左右。可是实际上可不是。据这个启功先生分析呀，这个乾隆啊，是随时看着这老太后，而且呢，把他 和这个和亲王永昼人为的给他们俩人隔离，哎，让他们俩人啊断却联系。女齐呢，交给别人看着，她不如自己看着呀更放心。您比如说呀，清史稿这个《后妃传》里边记载着乾隆对他这个生母怎么记载的呢？他说：“高宗是太后孝，以天下养。”高宗啊，就是乾隆。太后偶言顺天府东有废寺，当重修，上从之。就是这个皇太后啊，偶然间的就说顺天府，顺天府就北京啊，顺天府东有废寺，有一废庙，哎，这地方我觉着应该重新修理修理。那么修理这庙有什么作用呢？甚至于说有什么好处啊？是立国呀，是立民呢？乾隆一概的不管。老太太说了得修这个庙，那就是北京城东边这庙，那就修，上从之。您别瞧不起这仨字儿啊，上就是金上，就是当今万岁皇帝乾隆啊，从之，那就是对老太太说的话言听计从，绝没有半点的违抗。上每出巡幸，折奉太后以行，南巡者三，东巡者三，幸五台者三，幸中州者三，皆孝陵迷木兰岁币之焉，御万寿，率王大臣奉商称庆，庆典以赐加龙，先以上亲致诗书画，赐则诸外国珍品弥补俱备。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上每出巡幸，只要他一出门，折奉太后一行，就带着他妈，您听都上哪儿啊？南巡者三，东巡者三，上南边去，去三回都带着，上东边去，去三回也带着，姓五台者三，上山西五台山带着，姓中州者一，去河南啊去过一回，哎，带着。然后呢，接孝陵迷木兰，这句话启功说了，这个有点令人费解了。为什么呢？您说您上南方，上东方，上五台山，上河南，您都可以说您孝顺。木兰秋迷是干嘛呀？那是清朝的皇帝啊，每年要率着王公大臣呢，到围场去打猎。这个围场呢，就叫木兰围场，啊，那么这个秋天去，说是打猎呢，实际呢，是军事演习，也是一种练兵。您说这您带着老太太干嘛？这个练兵跟老太后有什么关系呢？啊，不非带着她呀，老太太也骑不了马，也打不了仗。而且您说您孝顺，这您说不过去。而且呢，是等老太太病了以后，才把她送回到避暑山庄，就是承德那避暑山庄。也就是说，老太太不太适应于啊，跟着老这么跑，她累不了，非得等她病了才给她送回来呢。那么启功就分析说，这个是明明的乾隆对太后啊存有疑虑，时时刻刻把她呀带在身边。 后来呢，启功先生还说有这么一位著名的学者叫王伯祥。这个王伯祥王先生呢，著述啊甚丰，写了好多书，有很多呢在抗日战争时期呢就毁于了战火。但是呢有一部书叫《乾隆以来系年要录》尚存。启功先生说呀，说他这部书啊名字是套用宋朝有一个人叫李新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可是这个建炎以来呢，是南宋啊在江南已然另开基业了。北宋不是完了吗？那么南宋呢在江南重新又建立了宋朝南宋了，所以才用这个建炎以来这个字眼。那么套用到乾隆以来呢，启功就说这不见得呀准合适。那么这本书当中乾隆以来系年要录就用大量的篇幅大谈特谈乾隆如何每日亲视太后的左右，他们之间呢如何的母慈子孝，而且把这些呀煞有介事的当做了美谈。那么启功认为呢，王伯祥先生只说出了表面现象，并没有看到深层的原因，就是他不了解乾隆为什么要如此孝顺皇太后。他表面啊你看着像个大孝子，实际呢另有考虑。但是呢启功先生也提到了他十分尊敬啊王伯祥，甚至于称这个王伯祥为王伯祥老，他说我很尊敬啊。但是好多像王老这样呢修清史的人，他不知道这个深层的含义。所以启功在给这本书《乾隆以来系年要录》写这个跋的时候，虽然没有直接道破这一点，但是有这么一段话呀，他写的比较深刻了。这段文字呢也非常的得意，就是启功先生对这段话写完之后啊，他认为这段话我写的特别的好，甚至于说得到当时叶圣陶老先生的赞扬。叶圣陶老先生说出启功这段话呀，此事可通读报章，就是说这段话他写完喽，我认为很有道理，那么以后读报读书都可以按照启功这个论调，按照他的这个思想去读书。那么这段话启功是怎么写的呢？咱们下回接着说。 听众朋友，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功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蓝天下》，子敬作词，王佩作曲，汤飞、于月月演唱。 没有溪水，河流无意壮大，没有你的幸福，我们无以为家。走出来，在我狂暴的蓝天下，收获你的欢乐，那里边种桑麻。山高路远，长亭日夜牵挂，只想更早相见，分享浮世无华，一起去听你平生的心里话。明天可以期待在你思乡脸颊， 海角天涯，我们同来同往。